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老五，你急什么呀？老三还没到，今日鼎堂刚来，先让他见见所有长辈亲戚啊，晚上大家一起吃个饭，明日再挑个吉时将所有人喊到一块儿。老爷子的东西如今都封箱放在库房里，库房上五道锁，每房一道，须得所有人到齐，库房才能开锁，谁也没法贪墨了去，你放心便是了。 哪里是我不高兴，我就是随口一问。再过两个月我可是要去英国深造的，这时间耽误了谁赔得起？要说天天问的那也是大哥。 你说什么？你这是对长兄说话的态度吗？ 好了好了，都是自家兄弟啊。老五啊，外甥还在呢，你得有点长辈的样子是不是？我们也等了那么久，不差这一日。定堂呢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这儿，也得让他先熟悉熟悉，走动走动是不是？老三呢？老三怎么还没来啊？啊， 二老爷，三老爷说他不想过来。 什么叫不想过来呀？ 三老爷在忙呢，压根儿没顾上和小人说话，小人说了岳家少爷过来的事情，三老爷无动于衷，只是挥挥手，小人只好回来交差了。 哎呦，你看不像样，这太不像样了。这 关二老爷来回念叨几句，可也就是念叨几句，既没有让下人去把人强拉过来，也没有说要亲自去喊人，只对岳定堂苦笑一声。 定堂啊，你这三表舅啊脾气有些怪。他平日里头喜好个木工雕刻，这会儿啊估计是在赶制一件新头号，说不定是送你的礼物呢啊。这样吧，我让人先带你去休息一下，晚点咱们再一块吃个饭，你看如何呀？ 客随主便，全凭二舅做主。 哦，何主事啊，那你就带定堂和林先生先去吧，啊。 是。 林叔倒是心情不错，跟在何主事后面，还有兴致哼小曲儿。只不过等他们来到后院客房，饶是吊儿郎当的林叔也差点掉了下巴。何主事面露尴尬，冲着林月二人又是一阵苦笑。房间不小，卧室与书房相连，中间用檀木书柜隔开，花格堆砌，雅致古意。窗户没有上玻璃，还是旧式的纸糊，位置光线都不错，支棱起来也能看见院子里开始绽放的野花。从林叔的角度望出去，正好能望见一派生机勃勃的春天。但这些都无法掩盖这间屋子的贫乏。窗户旁边本该有一张书桌，书柜上本该有陈列整齐的书籍，博物柜上本应该有花瓶器皿等寻常家里都能看见的摆设，书桌上也本应该还有君子兰或盆景，文房四宝，又或者摊开的字帖或信笺，但现在通通没有。这是一个空无一物的屋子，不，还是有点东西的，一张床，一床被褥，仅此而已。这哪里是招待客人的厢房，应该是虐待家里边不听话小妾的地方吧。何主事也知道这环境过于寒酸，任他舌灿莲花都说不出半句好听话，只能拼命在肚子里酝酿借口，企图蒙混过关。 何主事 啊，岳少爷您吩咐。 敢问官家客房一律都是这个模样吗？ 是是，您是半个自家人，又是贵客，小人啊 万不敢有半分怠慢。实不相瞒，这间屋子已经是所有客房里最好的了，其余的要么没打扫，要么连被褥都没有。您这床被褥啊，还是昨儿我让人谈好赶紧送来的。 贺主事，那我的客房呢？ 哎呦，您要是不嫌弃啊，这张八步床也够大，回头啊我再让人送一个枕头过来。 岳定堂的脸色明显沉下来，他什么话也没说，但眼睛里隐隐酝酿风暴，也许会在不久之后爆发出来。何主是摸不清对方的脾气，但他对岳家的背景有所耳闻，这位岳家少爷在家恐怕也是金尊玉贵的主，如今应官家之情来奔丧，却落得这样的待遇，换了谁都不可能高兴的。 哎呦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所有客房里头的东西在老太爷病倒之后，甭管值钱不值钱，就都没了。这间屋子是所有客房里最干净齐全的，我都给您收拾出来了，旁的呀我也没脸让您去住。 东西都让下人倒卖了，你不上报主人， 怕是让关大老爷几兄弟给分光了吧。 岳定堂静静看着何主事，何主事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在他的注视中败下阵来。 岳少爷，这事儿我若说了，您可千万别去找二老爷，否则我这多嘴的就没法在官家混下去了。 说。 老太爷病重期间呀，把几位老爷叫到一块儿，将官家财物分了分，也允许啊他们分家各自过，但这宅子如何归属却没说到。大老爷先在城中买了一处新宅，将自己房中的东西往外运，说是自己的东西啊自己就能做主，无需报请老太爷知道。二老爷和四老爷知道了也跟着效仿，起初啊都是自己房中的东西，后来渐渐就开始搬客房里的了，生怕拿手吃了亏呀，谁也不肯落后。家里下人也开始偷摸伸手，被我抓了好几个。但老爷们的事儿啊，我实在不好插手。幸好库房里的东西还没动，老太爷分了五把钥匙在五位老爷手里，没有五人同时在，谁也不能开库房。 岳定堂知道官家内部不和，却没想到已经混乱到这等地步。客房里原本那些花瓶陈设，只怕不是拿去被变卖，就是拿走填了自家的新宅子。老太爷一去，群龙无首，各为其力。上行下效，主子们都这么干了，下人自然也开始偷奸耍滑，手脚不干净。 那你们三老爷和五老爷呢？ 三老爷平日里就爱玩个木工，经常关在屋子里不见人，大家也不敢去打搅。吴老爷那时候还没回来，回来之后听说此事暴跳如雷，小人那天亲眼看见他还跟大老爷吵了一架。 那你呢？你是谁的人？ 您何出此言？ 你把所有主子的过处都接了，还能在这个家继续干下去吗？ 岳少爷有所不知，小人原是在老太爷身边伺候的，老太爷一走啊，几位老爷就不肯要我了，最后还是二老爷让我来接待您，等您一走，若是二老爷不肯留我，我也只能收拾东西回乡下老家去了。 见岳定堂和林叔没什么要问的了，何主事说罢躬身告退。 您二位先歇着，热水和面巾已经让人去拿了，很快就会送过来，再过一个时辰啊，小人过来接您二位去花厅用餐。 何主事走后，岳定堂瞥向林叔， 怎么不说话啊？难得看你也会露出这般无言以对的神色。 我说老岳，你这娘家人真绝了，你瞅瞅啊，这非但桌子上空无一物，连椅子都被搬走了，那椅子原先也是黄梨木的吧，若不是还要留点体面，怕是现在桌子也没了。 什么用词啊，那不是我娘家人，是我娘的娘家人。 哎，差不多差不多。你让我坐哪儿啊？ 林叔直接一屁股坐上黄花梨木桌子，两条长腿在半空晃，双手环胸。 哼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 哪里有意思啊？ 哪里都有意思。照何主事这么说，感情整个官家上下，你这些表舅表兄弟没一个能入眼的。那老太爷到底留了什么东西给你，非得让你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这儿来？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后辈的德行吧，让你专程来看笑话的。 何主事的话也不可全信。 我晓得，但你大表舅和四表舅如何对掐你也瞧见了，现在也就吴老爷还靠谱一些吧。 月定堂抿抿唇，脸上流露些许无奈。以他世事喜怒不露的沉稳性格，想来是对刚进门大开眼界的热闹印象深刻，对官氏一家子的奇葩也叹为观止。但他们毕竟是亲戚，还是个几十年不走动的亲戚，要不是老太爷的丧事，恐怕他都不会想起还有这门亲戚在，更不会来这里。 老袁，有件事情我得提前跟你打声招呼啊，那个我睡相不太好。 哦，那你晚上打地铺吧，我让何主事打扫一下，多送一床被过来。 嘿，你怎么忍心让你体弱多病远道而来舍命陪君子的老同学打地铺啊？ 但你还是我的下属，上司睡床，下属打地铺，不是应该的吗？ 他的表情越是一本正经，林叔就越是相信他肚子里坏水晃荡。林叔不想自己出钱住饭店，更不想去其他未打扫的房间将就。这屋子都如此简陋了，难以想象其他屋子会是如何。林叔谄笑着凑过去。 我知道，你嘴硬心软，对老同学最是顾念旧情不过了。大不了，咱回悦来客栈再住一晚。 明天一大早我要上山去给老太爷磕个头，一来一回恐怕赶不及，今晚怕是得将就了。 行行行，我睡相挺好的，保证不乱动。 说罢趁月定堂不备，林叔直接往八步床上一躺，先下手为强，滚一圈再起来。 那床铺这下有我的气味了啊，你就别嫌弃了吧。 月定堂没理他，在旁边的桌子上坐下。月定堂的怀表走到下午六点时，何主事准时前来请他们去用饭。饿了大半天的林叔心说，终于可以好好吃上一顿了。哪怕晚上睡觉的地方不尽如人意，起码官家总不可能苛待贵客，就算没有满汉全席，八菜一汤总该是有的。月定堂之前说的每房一个小厨房，成了林叔这一路上的念想。即使见过官家众人的不靠谱，林叔也怀抱着最后的执着和梦想。但这一丝梦想很快就被彻底打碎了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